kick it. 你却努力转动，空气却变稀薄，冻结的有股压迫紧紧贴在我胸口，像地狱般的火燃烧我，红了我。你和我压抑太久，需要心灵上的自由。自由，人为什么要互相争斗，像一次野兽？想要飞上天空，却还是在原地不动。远离邪恶诱惑。Happy happy searching, happy happy searching。整个世界需要快乐来拯救。Happy happy searching, happy happy searching。整个地球需要快乐来转动。Happy searching, happy searching。 心烦意乱，就散。

个抱歉，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你的决定和抱歉，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 满地。